欢迎到我他 channel， 我系杰德。 系末日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好啦，本周最爆嘅消息， 人类总要重复犯下同样嘅错误。 错系男人都好想犯佢嘅错，不过呢个阵间会讲嘅。嗱，咁咧就估，咁咧就喺五月二十一号夜晚，星期二嘅。咁咧，突然间就文春就漏咗单新闻，就系古谷彻不伦，逼条女堕胎，打条女咁嘅新闻。咁咧就因为系应该星期三先系漏嘅，咁咧就揿错掣就漏咗出嚟。咁咧就 系嗰个据传系因为佢要印噶嘛，佢系实体报刊嚟噶嘛。据传佢个漏个档案咧就漏咗去中国嗰边，我唔知点样漏过去噶啦。 咁就俾 PTT 揾到，就 PTT 第一个爆咗出嚟。好啦，跟住星期三之后就全世界都知啦。咁简单就系喺四年半前，咁咧有条女就话因为好中意古谷彻嘅演嘅安室透，即系疯狂进攻，咁啊古彻就冧档啦。咁咧就同呢个彻不伦咗四年，期间咧就大咗肚，咁啊古谷彻同佢嘈交时就打咗佢，之后就叫佢落咗个仔，咁条落咗只之后咧，咁咧条女就走文春爆大镬。咁咧当日即刻出啊古彻即刻出声明就话。所有嘢全部都是真嘅，我非常道歉，即刻嘢总讲晒就系我系作为一个大人嚟讲，已经系最差劲行为。咁咧犯咗所有嘅错，伤咗好多心，诸如此类，即刻啦。咁咧就谢完全就正式谢罪，咁就所有公佢所属嘅事务所清洁都谢咗罪啦。而佢嘅电台节目唯一嗰个就都停埋。咁件事咧就极速地喺古谷彻认死狗嘅情况下。好快，我都唔知有冇半日就孤单咗啦。 香港人们嘅祭典咧就冇咁快完嘅，即系会变成由一个星图一个人啦， 变成玩迷人图咯。 啊，变成就开始大家开始玩咪咪啦，因为佢 但系玩咗半日啫，都系半日啫，唔好耐啫。因为我喺嗰度玩咗一日啦，跟住第二日就已经开始谈，因为阵间仲有单消息爆嘅。 咁啊，大致上香港人分成两种啦，一种咧就系我哋呢种平时睇开动画嘅，咁啊古谷彻 N 咁多嘅代表角色啦，逐个攞嚟玩嚟睇啦。咁啊另一批咧就系比较新嘅，就系安室透嗰边以安室为主嘅 fans， 因为系两班人嚟噶，因为咧古谷彻做嗰啲角色咧，大部分咧都系啲死宅男先系嘅，即系嗰啲阿宝啊嗰类。 我随便数啊，转年代年古谷彻超红角色年代记。佢出道十几十岁，佢系童星出道嘅，由巨人之星飞鸿马，跟住到阿宝、星矢、春日公介，去到一路跟住咧一路数落去，上到最跟安室透，系每一个世代都有一个经典角色嘅，去到呢个程度嘅。 咁啊，呢啱啱嗰扎咧，除咗安室透之外咧，比较接近咧就只有阿地长卫，即系礼服梦魇啦。系啊，美少女战士嗰、那个 系啦，呢个九十年代嘅。 除此之外咧，大部分咧都系死宅嚟嘅，即系佢系呢班啊。但系因为佢配咗安室透，当年地场位咧有人理，但系冇咁咩啊。毕竟死靓妹其实系唔系真系好多女性睇咧？ 但 系而且佢嗰种点讲啊？嗰种风格咧，虽然好似系嗰种美型男啦，但系做唔出嗰种啦，唔紧要。 同埋应该咁讲就系好典型嘅喺戏里漫画里面嘅化妆男。纯粹摆出嚟嘅啫，但系安室透喺《火影》里面超受欢迎，呢个角色系特登为佢写噶嘛？青山光昌， 即系咧，当年咯，要讲翻当年，我睇《柯南》嗰阵时咧，我系完全理解唔到点解套《柯南》会咁受欢迎噶，因为都唔系差嘅，但系个反应票房之类啦，非常之强。跟住我问翻啲比较熟嗰啲先话，哦，因为安室透很红， 系啊， 系因为咁，而且仲要系讲紧红嗰扎咧，系中意佢嗰扎咧，系啲女 fans 啦吓。我咁样形容啦， 佢超飞红啊！ 啊，据传系有关系啊，点解要讲咁多咧？就系、是、据传女方咧系因为咁样而中意佢嘅，咁即系佢之前系唔识佢啦吓，而且系要求对方，我唔知系边个啦，我谂系无论系 fans 服务啊，定系佢方要求唔知啦。总之系啊，古谷彻咧，佢系用嗰个声去调情，所以咧系佢两个其实嗰一刻咧。即系先唔讲食 fans 嗰个问题啦，其实两情相悦嘅嗰一刻系嘅，即系你先唔好讲啊。 应该咁讲，咁就日本 你出嚟玩逢场作兴，其实日本呢样嘢我又唔觉得系喺日本嚟讲，其实就唔系太个普，系咪太个特别嘅事嚟嘅？讲真，呢个喺星优，你估星即系、就是、你估星优圈个个擦面之王咩？最经典例子啊，山田宏一结三次婚，每次佢老婆结婚时都都少过28岁嘅，结咗第三次结婚时仲要俾佢两个前妻润佢。 啊，咁啊，呢个男人系始终如一噶嘛，无论几多岁都系中意，都要17岁美少女噶嘛，系唔讲呢啲咩？咁啊，本来我睇佢咧，应该系嗰种咧送到埋嚟，咁啊，梗系食啦。但系 黐线咪就送到埋嚟唔食？ 问题对面沉咗船啊嘛，咁啊，而且佢本人都几有吸引嘅，据说 嗱，唔知系咪真噶？因为佢有因为嗰张图有啲人话真，有啲人话假，我先唔好先假设佢真啦。 一嗱呢个系因为佢系冇证实嘅问题就系、是、好多次嘅啲 fans 活动啦，即系你键盘佢都有件身啲个头号 fans， 因为根据形容啊去拍翻落去，系佢嘅机会系几大嘅，但系就冇确认嘅咁啦。 咁重点就系佢嗰两个最大嘅GNN GNL 本戚蛋大咯， 系啦，跟成班跟住所有一睇完佢嗰种嗰两个巨大 GNL GNL 指路之后，第一反应就系、是、嗯。 怪唔得佢啦， 应该嘅，我明白嘅。 所以咪人类总系要犯法同一个错误，受到重力嘅束缚。 系啦，跟住成班，跟住所有人都话，大家都好想犯佢嘅错误。嗱，咁咧，其实咧就重点就系、是，首先就阿古好似认咗佢，佢喺曹家成日打过佢，同埋就系要佢堕胎。咁咧，堕胎方面咧，八卦杂志啊，即系文春爆咧就话，女方就话。阿古话因为佢老啦，精子唔得啦，所以咧唔使避孕，咁就结果有咗。咁就即少听住先啦，因为我吉以药师少女嘅讲法就系、是、女人唔想大肚嘅话咧，男人系点搞都唔大肚嘅。呢个系药师少女嘅讲法。咁姑且当系男啦， 尤其是现代啦， 系啦，唔系讲真，女方要避事后避孕，放一大堆啦，同埋就系、是。你真系有咗嘅话，如果你明知个男方系唔想系逢场作兴嘅话，你自己识就代咗佢噶啦，唔使讲噶啦。即系个女方认真嘅，要男方同佢抛妻弃子，即系香港可白咁样，咁就冇嘢讲噶啦。啱先好啱可以香港用可白嘅例子。 时机就差唔多，但系性质系差几远嘅。我觉得啊，个女方应该系沉咗船嘅，系女方沉船，唔系男方啊。调翻转。 系啦。 即系咁你谂下，你最中意嘅角色，日日可以用佢嗰个声线去同你调情、哦，系讲专属你。你要明白几多 fans 啊，系端10万 yen 啊，咁样去抌钱落去，我都系想要佢一句说话咋。 唔系点解啲人想啲宅男成日梦想同女星结婚啫，就咁样啫嘛。 男 fans 对女性有比较少啲咁嘅活动，我即系公式活动啊。女 fans 咧系好中意做一种咧，就系你唔知点样课金啊，或者点样参与嗰啲活动，通常都贵，好贵啊。 我呢个系真嘅，因为我所听到其实唔少男性优搞嘅活动系会做呢个所谓嘅 fans office， 甚至古屋设都做埋。就有啲人攞翻当古屋设啲fans office 嘅服务嚟讲咧，大家笑碌咗喺度就系、是，哇，使乜咁亲热啊？仲有。亲热嘅男 fans 系有男人嘅， 即系有极端啲，甚至讲咧，你话佢同某啲特种行业做嘅嘢真系差唔多，有时会，但系通常咧都系一下起两下子啊，即系影一张相或者讲一句说话俾你录音翻无限煲，即系如果男性唔识嘅话咧，这个我不受欢迎，都是你们的错，我套入边都有显示过嘅。类似咁嘅嘢系一路都存在嘅，人哋系慢慢声咁样，都系为咗一句说话。喂，大佬你放题、哦，所以咪话点解话两方系两情相悦嘅？本来老老实实，如果唔计不伦呢部分咧，本来系冇事嘅，相爱无事嘅一部分，一路都系 应该咁讲。我用一个讲法就系、是，指女方知道系玩嘅，男方知道系玩嘅，逢场出兴喺日本嚟讲啊， 大沉咗船啊嘛，问题系。 咪就系女方认真嘅话，咁你就咯玩出嚟玩下啫，冇啊咁认真啦。对男方嚟讲，甚即系你当你一认真就唔好玩，即系一认真就唔好玩啦呢啲嘢。 仲有啲医学时间啦，即系咧阿古嗰次今年应该系70定71啦。 七十啊， 佢 咁佢4年前即系六啦。 六啊几岁咧系冇错系几老，但系以男性生理学嚟讲咧，其实系 仲生得 嘅，仲未到生唔到仔啊。 就算佢而家七十岁啦， 七十几岁，但七十几岁，我已经唔知边个美国影星七十岁都仲铺仔啦。 呢、這个人类记录系103岁， 咪就 系 咯。 你活都活唔到103岁啊！但系有人够胆死103岁都系，而且嗱，先讲呢啲记录全部都系验过噶，即系验咗系亲子嚟噶啦，即系唔系嗰啲绿光吊顶，唔系嗰种，即系唔计嗰个咁极端嘅例子，80几、90几、80以上系非恋常都咁嘅例子，即系未断未到不可能嘅。我谂好明显，嗰个事就纯粹系为咗享受呢个 冲出肺 嘅无套嘅快感啦，即系大家都明嘅啦，即系佢又唔系真系好想嘅。 男人系咁 啊，男人系咁噶啦，但系大家都明嘅。咁啊，女嗰边就你咁样讲，我梗系就你啦。嗱、呢个我个人推断啦，佢怎么算啊嘛？佢想要绑住佢啊嘛，咁啊用个肚嚟绑人，咁 最戆居嘅一种行为。 我呢度我理解，但系认唔认同系另外一回事，即系。结果，但问题就是你咁样谂啫，对面都依然系觉得系玩嘅啫嘛，逢场国庆嘅啫嘛，最多咪长期炮友，最多系咁噶啦。即系但系你又唔满足咁样啊嘛，结果咪闹翻咯。咁啊，你闹翻，你冇错，咪爆你大镬咯。 冇错。咁就结果就估，至于会唔会有咩问题，我觉得一年半载啦。因为首先安室透太过红啦， 应该唔会逆国。 你最多可以暂时唔俾佢出场，但系唔可以逆角。 喂，呢、這个嚟啊！副角色有个好处就系咧，佢唔系常驻角色嚟，即系咧接下来两三年嘅剧场版唔好俾佢出场字，即系上一排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出翻嚟，大家唔捻记得晒啦。即系大家明白观众金鱼佬嚟啊嘛。 同埋呢样就系、是、当入呢啲咁嘅丑闻嘅影响系同嗰个当事人嗰个名气成正比嘅，名气越大影响越低。你够红得噶啦，咁佢而家咁对古驰嚟讲，有边有几个红得过佢啊？尤其是佢最好嘢就系、是，连佢自己都吐槽话就系林突然间喺入林老先受欢迎， 林老入花丛啊！呢啲真系，所以点解啱啱要咁强调安室透就系、是、佢其实咧，当年安室透出现之前咧，佢系一个经典嘅声优，有好多经典角色， 但系系男性向嘅佢系。 唔知系男性重点系其实大家都已经系叫做，如果佢阿古生嚟，即系我哋之前讲啊，嗰阵时咁讲啦，嗰阵时阿古生嚟，大家都好开心噶，都系嚟去睇佢 top show 啊食噶，但系唔会去到嗰个程度，去到你有明白你啲女 fans 可以即系疯狂起嚟，可以远超越男性噶啦，嗰啲死臭宅系完全不可比拟啊嘛。佢系突然间受咗呢个事主就相对比较老咯，难听讲句，即系咧中意安室透嘅女性咧，系有啲十几二十岁啊，我唔知系后生一滞，佢真系有啲罪疚感啊，定系咁啱佢见到啲重力因子太强咧，我唔知道，即系啊，佢有心嘅话咧，我觉得十零廿岁佢都食得到噶，即系好恐怖噶呢样嘢， 正常唔系咁。又唔系十零廿岁更加啦，因为依个年纪靓妹系绝对系最容易上咯。30岁我咯，哇阿姐三张都嚟啦，都咁痴情。即系我假设真系为真系讲心咧，即系沉咗船嘅话，就30岁都仲系咁，你都几劲。你话18、22靓妹仔沉船就真系好普通啦。因为当你十零岁靓妹，即系20岁左右嘅，系绝对相信真爱无分年纪啊嘛。30岁都信阿姐，你都得噶啦。三十个女人中意一个66岁老坑，你同我跟住阿姐，你仲觉得个老坑会真爱同会同会为一个肚同你结婚，你都几单纯喎、 啊？我唔系想检讨受害者，但系咧呢种嘅情况，依、這个局嘅话咧，我觉得女方唯一可以做嘅咧就系等，毕竟系你比较后生少少，虽然你唔知系边个先啦、啊。咁啊，等對方個原配唔係叫原，應該係現妻啦。佢之前有個前妻啊嘛。你等佢 奸到你未？而家係奸到你，奸到你未？得佢第一任太太就小心，咪第二個奸到你未？咁 你等佢過身咪得咯。 就諗下就係、是、你第佢第阿古谷連個孫都抱埋啦。佢女之前結婚仲好大新聞添。真係嗱，咁呢單嘢就暫時就叫做 close file 啦，因為 應該。呢、這个示范咗一个 好成功嘅，好成功嘅出丑闻嘅道歉，应该咁讲处理呢类丑闻嘅公关嘅手法， 公关灾难嘅处理手法系标准级嘅嘢， 教科书级，极速道歉，认晒死狗，总之有咩佢讲乜嘢，认晒佢，仲认到最尽，然后完全唔反驳， 咁咧，只要对方冇新消息爆，都唔可以有新消息爆，因为而家有新消息爆咧，就继续咁嚟屈佢啦。就咁咧，如果有新消息爆嘅话咧，就炒唔起花生嘅话咧，就会好快结束噶啦。同埋同日就首先啦，从中美斌嘅离世咧，就冚咗单嘢嘅。咁咧，阿古哥真系得嗰两万几，但系咧，即系喺 X 上面嘅关键字，但系去做中美斌咧就十万，咁有间更大新闻冚咗佢，咁就已经系一件叫做咩？ 算佢好彩啦， 算好彩啦。 呢个入边咧，即系仲要讲多样嘅，咁啊，咁啊，啱啱系咁俾记者价钱，我要讲埋安室透问题咧。古歌词嗰边咧，因为佢配咗安室透咧，令到佢多咗好多女 fans， 亦都因此就系佢入咗嗰、那个，我、哦、唔知点应该点样形容嗰个泡泡圈啦、啊，我唔知点样嚟啊，咁会令到佢系好多一时间讨伐佢啦，或者系润佢几句啦，无论系我哋呢啲管理他式嘅，即系定系嗰啲女性向比女性比较多，就系真系点讲啊渣男，即系逢见渣男事件咧，总系要闹两句啊嘛。咁但系咧闹还闹，唔好闹得太兴奋，因为自己会有出事嘅。 咁咧就讲下一单花小道消息嘅，就系、是、典型嘅小 P 唔记得转 account 事件。咁咧 ，Alice 啊，一个偶像组合啦，五个声优组成嘅组合。咁咧佢咧嗰个官方 account 就唔知点解就出咗一句就系、是、阿叔你搞乜鬼啊？系官方 account 嚟嘅，喺 X 上面嘅。咁咧 好明显有人记得咗切换 account， 系啦，切换 account。咁咧就 Alice 咧个官方 account 出翻声明就话唔好意思，我出错，我今朝八点钟嗰个 account 出咗冇关系嘅内容。 即系好明显就系、是我唔知系兴奋啦，定系嬲地咩啊？总之就系太过激动。唔记得切咗 account， 小片典型小片唔记得换 account 嘅错误喺 Facebook 成日见到嘅啫。 因为我哋都讲过好多几次噶啦，呢个 Twitter 系有可以同时有五个 account 系同一个装置 login， 你唔使话搞啲咩唔同包撒啊嗰类嘢，唔使搞咁多隔离啊，你直接就可以 login 五个 account 嘅。咁啊，有啲唔同用途嘅，会用切换嘅形式，即系我就避免呢咁嘅情况啦，所以我系唔用佢呢嚿嘢。 我都唔用。 避免拉嘅嘢啦，我就即其实呢啲呢咁嘅小事咧，就成日发生嘅咁啊。 啲攞嘢啦，咁就唔好彩啦。咁好啦，咁咧呢单嘢其实仲有啲小花边嘅。咁咧就网江湖流传，即系网络啦，就流传话声优三次同意就帮阿古彻隐瞒佢老婆奸到李美，即系出轨，即系不倫事件。咁阿三次同意就即刻扑出嚟话。唔关事噶，我乜嘢都唔知噶，我冇帮古切先古切事啊，即系个事啫，佢又真系嗱，我同佢唔好熟噶咋，我冇关，因为三次红二同古切现台嘅老婆奸到李美咧，系多年好友嚟嘅。咁你爆你咁嘅传咧，即系话咩啊？哇！你帮古切隐瞒你好瞒你多年你多年老死唔掂，咁啊，稍微阿三次红二即刻扑出嚟话嗱唔关事，我真系咩都唔知噶，嗱唔好烧我嗰沓啊！咁就澄清咗之后就三次同意啊，多即系澄清咗就多谢各位啊，系啊，真冇啲咩事冇发生过噶咁样。 系因为呢个唔单止个人名誉嘅问题，随时加变噶嘛，咁嘅搞法。 顺便补充啦，古切咧就第一任太太就小三美，即系失恋小云啊，同埋当年结婚系基利西亚。咁第二任妻亦都系声优嚟嘅，就加到李美到而家噶啦。咁就冇第三噶啦， 未必噶，随时佢又唔知边度食咗边件，然后将佢转正 嘅 咧。 傻啦，可白嘅事件冇咁多嘅。 喂，你要明白，我喺我哋华文圈系会将佢对标谭咏麟噶嘛？ 唔会，因为嗰句咯，阿古切个女转晒佢老豆啲钱走未啊？ 唔系，我讲嘅系坦白啊，唔系可白啊。 可白，坦白算有。一单嘢咧就跟住咧就轮到。其实是完全 阿古吉嘅另一个好彩，佢呢个完全又系佢好彩嚟。有部分啦， 系但系应该讲就系有人唔好彩啦。咁咧就一个日本一个几有名，即系叫做咩？呢啲从来都系啦，一鸡写鸡名。咁一个爆料系 YouTube 派瓜老衬，咁你俾人拉即系拉 Q 咗嗰条捻样啊！咁咧就有另一走出嚟啦。咁咧依轮好红，即系俾人屌嘅情嘅意思，龙泽卡傻。咁咧突然间就屎忽鬼喺佢个 X 嗰度就话。我一单料，我想求证一下，有冇人爆料俾我啊？嗱，呢单料就系某人某同超人气女演员 超有名 结婚嘅男性歌手同某个电视台嘅女 anchor 就搞不伦，咁咧就个女 anchor 搞到离婚，然后个男歌手就俾佢个女老婆女演员赶咗出嚟屋企喺元旦度新年啊！然后咁男歌手个事务所就俾咗10亿日元去出版社度揞住单嘢，咁就 有人爆料嘅话，就请同我讲。咁以上呢单说话听完，冇人估唔到系边个嘛？ 佢仲要加咗个 keyword， 啱啱你冇提到啊，电击结婚 系啦， 即系我哋个叫做闪电婚啦。 咁一讲完呢单嘢之后，基本上就等唔使你唔使，除咗冇开名嘅啫， 基本上系瞄捻住佢嚟肥你啦，大佬。 大家估到啦，星野源同埋新门结衣。咁好啦，嗰晚十一二点爆出嚟之后咧，就即刻喺个网络炒出嚟，咁啊成个 Facebook 住系 Facebook， 所有用中文嘅即自称系咩嗰啲专门系报日本流行消息啊、日本白消息咧，一齐跟住报， 当系事实咁报啦， 当事实报，台湾又系，香港又系，甚至连啲稍微大啲媒体，即 AM730嗰啲都照报。好啦，跟住第二招好快啊，好早啊，朝头早嚟嘅。阿 Muse 即星野源嗰个事务所就出声明就话，龙泽卡呢傻事喺 X 上面投稿，关于我所属嘅星野源嘅臆测，咁其他完全唔系事实。佢散发虚伪情报 K 卡嘢，我绝对唔系事实。咁有我哋会要名誉损伤 K 卡要告鸠佢嘅，同埋你边个跟住散布啊 K 嘢咧，我都保留追究权利。 啊，后边嗰个就废话嚟嘅，主要系有少少威吓成分啦。咁啊，佢咁样行出嚟咧，系非常一个极度之恶强硬嘅反应嚟嘅。咁但系亦都系合理啦。调翻转讲， 最紧要就系嗱，呢个唔系阿 Muse 嘅官式 account， 系株式会社阿 Muse 法务部，即系佢律师团。 即系唔理佢嗰、那个法务部劲唔劲都好，总之佢咁迅速地短时间去直接出信，系好明显就系件事唔系事实。呢度系讲系另一个教科书级的公关嚟。如果你系真系俾人屈，你应该系呢个反应系第一时间，你要极度之强硬去情告鸠佢。你最终系咪真系出律师信咗去告鸠佢？ 另一件事， 都系另一回事。但系你一定要即刻第一时间跳出嚟去否认呢件，唔止系否认呢件事，直情系你系佢系间接否认嘅，佢冇直接地否认噶，佢讲紧你讲紧呢件事本身，我要告鸠你。 嗱，仲有。咁除咁咧，首先咁你除咗佢事务所同埋星野源个 Instagram 就 follow 咗封信之外，咁喺个万年从来唔用噶，系从来唔用，纯粹开句做叫，只系开咗纯粹霸住嗰个名嘅新闻记者公式 account Yui official， 咁就喺佢嗰个介绍上面就话，喺无烟起喺冇火就出烟嘅情况，咁咧就搞出今日传闻完全冇根据嘅，诸如此类就即系几强硬话无烟咁嘅事啦。意思就是 一个僵尸 account 都走翻复活翻出嚟，同你讲冇呢回事。 但系好嘢就是佢坚持唔出唔出文，纯粹改嗰、那个介绍，继续坚持只有一张佢自己官方相啫。呢个 account 我几坚持我哋都，即使系咁嘅情况，你都系唔出文。 因为佢特登紧 cheat 去叫否认啦。我谂其中一部分原因就系为主战场其实就喺 cheat。因为龙泽什么佢都系喺 Twitter 上面讲嘢噶嘛，即系而我亦都喺嗰度睇到嘅，唔知边个 reach 俾我喺我哋喺度见到啦，唔紧要。总之我睇到第一个反应，我相信星野源。嗱，我先讲，我真系唔系完全冇睇任何资料冇成，我就系我系直接系相信星野源。我哋先前佢新闻已经讲过啊，佢绯闻嗰阵时都有讲，好似绯闻定结婚好似都有讲过。都是一样，我是相信他，直接是相信他。即大佬是没错，大部分男人都是喜欢出去滚的。但是星野源真的不是。即他如果你可以说他可以全方位扮到这么彻底，仲要是用另一个方向。你说即有些话即刻就会见到啲我在贪婪就已经即刻就见到你说你这些扮毒男走去食女乜乜七七如何那样。我老实讲我真的不信。 嗱咁呢，所以有些人就攞返星野源当年嗰啲即绯闻咁。未结婚之前受绯闻唔出奇啊，同埋星野源就嗰佢本身亦都系演员，咁演员有咩好？作为一个演员有咩好一个搞绯闻嚟做宣传套戏啫？早噶啦，喺套戏有新剧上嚟嘅时候，搞单绯闻出嚟，咁你八卦杂志报下上下见报搞掂，咁呢个就唔讨论佢啦。嗱， 因为嗱，等我讲埋先啦。咁点解我会咁相信我？我依然都系嗰句嘅，即系好耐先啫。即系如果你系扮毒男走去食女咧。你是不需要做 IMRP 的，即是等于陆川光，他是真的喜欢打机，他不需要扮的嘛。即是你是扮毒撚，是不需要不会扮到这样的地步的。他真的不是那种即是出去玩的人。而他和新闻记者结婚 中间各种花式喺度晒，喺度晒嘅嘢。 花式闪光嗰啲，嗱，即系讲下两灯花式闪光系嗱，重点系今年三月嘅，即系话佢话完依，佢话离婚嗰单嘢喺十二喺失元旦，即系话依元旦到而家就起码半年啦。咁但系三月嗰时候，星野源喺佢自己 A N 个电台节目话讲开，即系砌电脑，佢话阿星野源话佢想砌电脑，咁咧喺网上睇到有人话砌电脑咧。啲最怕静电，咁咧最好方法就除晒衫，咁喺节目咁讲啦。跟住好啦，真系砌电脑啦，成晚喺个厅度砌，砌完之后第二朝砌完部电脑，同我老婆讲话，哇，砌完部电脑啦。跟住老婆话：你冇除衫，我几惊除衫啊！跟住即系证明咗就是、一阿杰系有听佢电台节目，二嗰晚佢喺背后睇住佢砌电脑嘅。另一单嘢就系佢同某阿星野源去同一个电，即系同 ANN 一个搞笑艺人嘅主持去佢食饭。咁、那个搞笑艺人问佢：喂，有你饮到咁大，点解点翻屋企啊？跟住星野源话：我老婆会嚟接我噶啦。跟住嗰个搞笑艺人话：哇，唔得了啦！我即刻送我嗱，我即刻送你门口。咁即系送星野源门口，真系见到西门基喺门口度等佢。 嗱，你呢类咁嘅事迹，你勉强都可以话系做出嚟嘅，佢话制造个假象乜之嘢出嚟。但系我啲可以话形象问题咯，即系可能啦，可能真系纯粹因为我系唔睇八卦。我系唔睇过咯，嗰集相关八卦喺我印象入边，佢两个人唔可能会咁样如一啲人所想嘅叙述，就系、是、两个好男才女貌，好好登对嘅对象，闪电结婚，然后咪闪电离婚咯。即系咧，依我所认知啊，你可以话系我嘅偏见啦。即系中意睇八卦人系中意呢类故事啊嘛。就唔系话从此王子公子就长长久久落去，佢唔中意睇呢啲嘢噶嘛。中意睇你闪电结婚咪闪电离婚咯，咁嗰种咁嘅，咁然后而家有个类似嘅嘢可以拍咗落去，咁同古哥嗰次有关，你有冇关系咧？我觉得系有少少啊，因为呢条炒花生嗰条龙爪呢条啊，系应该系想食住，大家仲喺度声讨紧 广告之单嘢嘛， 系啊，即系同啲宅有少少相关嘅，即系男女之间嗰啲不伦啊相关嘅嘢，咁就再去乘机就去炒八卦咁样， 唔系佢最卑鄙都点解就系时唔讲咗唔讲，点解系紧呢个时候爆一次？其实就系想食古古斯单嘢啫嘛，条扑街 吓，即系见嗰边都差唔多啦，炒到差唔多上下啦。啲观众或者系啲睇八卦嘅人啦，处于一个嗜血嘅状态，但系唔得到满足，因为喂，但系你古古斯即刻跪咗，跟住就好似件事马上孤单收工啦。啲想中意睇八卦嘅人啊。就唔满足啊！咁啊点啊？睇下有冇下一单咯。咁你嘅时候爆单大出嚟，无论系唔系都好，你可以马上吸收到非常之多嘅关注啦。 都就系咁啫嘛。其实如果之前如果唔系有呢单咁嘅嘢，阿龙泽启喺傻爆出嚟，冇人冇炒咁冇咁极速地炒成个华文区都爆晒噶。就因为有嗰单嘢，咁大家喺即系嗜血嘅情况之下，突然间有单咁嘅传闻出嚟，同埋佢呢料咧系由几日又话十亿嗰度咧，因为咧阿 Mills 咧。在上年年头上年咧就话有十亿嘅少咗十亿，即系嗰啲咩计错数嗰啲啊，即系嗰啲损失嗰啲嘢。跟住咧，佢大家就好顺理成章地夺咗佢啦，跟住夺咗系一条数。然后咧 就话佢系嗰嚿钱其实唔系细计错，而系有个非经常性开支就暗口费。 黐线啦，有依数，佢会报呢张账单上面戆鸠。 有呢个数都唔会咁样报啦，冇玩啦，即系穿作富户啦，基本上。 咪就同埋十亿，因为其实十亿嘅数咧。唔系冇，虽然有啲夸张，但系之前杜宝健讲过嘅，话佢喺残次不伦嗰单嘢咧，曾经试过想用钱揞，当时文春炮话：喂，大佬，你条你我由卖书 K 卡嘢讲加埋成四亿，跟住杜宝健吓我吓咗条，哎哟几百万嘅啫，四亿咁啊攞多，咁四亿不如爆紧咗佢好过啊，大佬四亿喎，大佬。 即系嗱，我记得个财报入边讲佢系26亿降到16亿，咁样冇咗10亿嘅。一年赚三分之一俾咗你，你话信唔信啊？我就唔系好信啊，老老实实。即系如果系真系十亿嘅，点会俾你爆啊，先生？尤其是呢条友仔，其实都我哋好似冇乜提过之前，臭名穿伤噶啦，其实都。 所以爆料即系唔计即系自从某上一个俾人拉俾石喺度拉 Q， 即系去流亡咗外国，跟住翻又俾贼拉鬼咗条之后，呢条友系最有名噶啦。咁你讲真，你做咗爆料 YouTube 爆料嘅，一定黑狗人憎噶啦。 爆料都有唔同嘅，佢系嗰啲中意爆埋啲，即系都唔知系真定假，好多都系即系煲水啊嗰类嘢。尤其是 即係佢主要，尤其是 Twitter 入邊咧，近年後屘咁嘅近年冇見啊，即係 Twitter 自從可以開始你有人氣之後，你就有辦法賺下錢噶啦嘛。即係咧有利益呢個問題咧，就更加係佢更加有強烈嘅動機就係造假。反正即係冇成本又可以玩嘢，諗住啊，冇成本又可以玩嘢。咁點知人哋瞬間就走出嚟， 極速開拖。阿 Muse 反應快如閃電。 啊，因为其实好顺理成章啊。首先佢哋知道呢件事应该系唔系事实啦，咁然后走去告鸠你。第一可以揿住你喺公关上面做咗嘢。第二，佢真系可以去告佢赚收翻钱噶，因为佢系有利益喺背后啊嘛。你真系告上法庭咧，你未必收唔翻你个律师费噶，随时系连本带利呕翻出嚟嘅可以。呢个反应系好嘛？咁啊。因为我系睇到来源问题，因为我唔系睇嗰啲咩其他新闻，我系真系睇佢。 我睇直接，我第一，我系因为咧一嘢红咗嘅话咧 ，X 自然会推俾你噶嘛。咁我系跟开啲， 因为呢个 source 即系唔同嘅 source 啊，会令你采取唔同嘅可信度。因为我哋第一时间已经系睇到呢条经常做嘢嘅 account 去讲嘅，你首先可信度已经降咗一截啦。 一睇卡莱索呢条卵样，即系同埋一样就系卡莱索喺同圈里面都黑咗人憎咧，同埋就系。爆料呢又嗰个多隻香炉多隻鬼嘅。咁你铺咗街，咁大家啲料会去其他人爆囉，所以告咗上去死 而家。即係另一样就係我问下佢啦，一个阿 Mikupi 嚟，因为佢係阿星嘅议员嚟。即係我唔好信佢会做啲咁嘅嘢，就真係信佢讲个信字就好认真。虽然我唔系佢嘅 fans， 我有重晒一次我唔系佢嘅 fans。所以呢件事就会变到即刻会变成就係、反转得好 feel 化囉。即系而家我系仲有人有啲你知啲情报弱者咧后知后觉咧，都仲话人声演员又有外遇啊，真系渣男啊乜啦？跟住我下边已经见到一大铲人就话呢件 fake news 嚟嘅，即系咧连睇八卦人都认定咗呢件系 fake news 啊，系煲水啊。 但系 Facebook 依然好多傻佬信，即系我心谂就系、是、喂大佬单嘢做咗成日啦，我睇嗰啲回应咧系几分钟前噶，你讲成日你仲系咁 update 嘅。即系我第一 就是、来源问题啦，因为咧，如果你个第一个接触嘅第一个印象嘅来源系相对比较可以信嘅传统媒体，嗱，冇吐槽，我知道中文媒体 系全网唔信， 但系理论上佢相对嚟讲应该系一个比较可信，你相对个 Twitter 一个造谣惯化嘅 Twitter 系咪相对比较可信啦？所以佢哋尤其嗰啲后知后觉嗰扎人，亦都唔会走去深究，亦都未必会知道之前嘅事。尤其是前面又发生咕咕次嗰单嘢，咁我好顺理成章咁带落去。我冇用 Facebook 嘅阿基特讲咗佢 Facebook， 我喺 Twitter 见到一大部分咧，除咗第一日都仲系话，个事件主角好似就系星一员，咁大家都知啦，即系拱到埋嚟噶啦，都系。咁但系后边跟住好快就已经系唔可能，跟住就系、是假嘅，即系大部分系已经系认定咗系假啦，佢已经可以见到。飘得到我眼前见得到嘅，去讲呢间嘢，都系视同咗啦，佢系假嘅，去讲噶啦，已经唔会将件事当系真咁样讲。呢、个应该系同媒体或者平台嘅落差有关嘅，即系咁样啦。好嗱，我老老实实，即系啲演艺人相关嘅八卦，我哋好少用专题形式去讲啊。不过今次就比较特别少少啦，因为连续两单都系同 ACG 有啲关系啦。即系阿星一员点讲啊？佢经常同我哋 ACG 有啲关系啊，星月记者都系啦。 唔系佢系问人，佢例如话佢两夫妇啲任天堂嘅御用讲明星咯。 但系佢。多多少少有啲关系啊，古国哲更加系我哋其中一个经典声优啦，真系好多人啊，古国哲嗰度话佢对佢失望，话成啊，话成，我谂紧当初做乜要期望咧，即系有乜不过算啦咁啊，所以我哋今日日历期2024年5月31号，我哋文春炮终于出手啦，不过对象唔系星野源，而系龙泽，即系呢个抽人水，自己人行抽脂啦吓。佢都系咁样啦， 咁你捞低床都系咁噶啦，即系你做不罢了系嘅，呢、这个就系你宿命嚟噶啦，就好啦，就追加新料啦。喺本来难得地文春炮喺同红馆人质搞一大堆嘢，同红馆人质仲喺度搞紧佢嘅时候，难得地挂咗古次单咁坚嘅料，谂住哇二次突发啦，起码讲翻成个礼拜，点知一日冇就拆晒皮，咁条气梗唔打顺啦。结果就话文春白仔爆鸠龙泽卡莱索嘅料，咁你简单形容噶，咁咧佢爆佢话佢咧就咩啊？ 佢咧就系某有间几有好有名嘅大学毕业嘅，咁咧本来咧佢系讲啲佢个 Twitter 就讲啲 band 友啊 K 卡嘢嘅，点冇有一次无意之中爆一即系喺佢个 Twitter 度爆咗单料咧，大受欢迎，咁佢就改行做爆咗系 Twitter， 佢甚至佢同佢老婆离婚，佢老婆话你究竟要 Twitter 定要我？跟住龙舟啊，跟住 Twitter 啦，大佬，喂，我红咗之后一次 PR 成100万日元嗰单嘢，一句做几得发达嘅咁就而家就一路做爆料啦，去咗 呢啲炒新闻吸流量嘅，都系最后都系为咗钱嘅啫。其实 喂傻啦，黐线唔通为咗社会公义听佢讲啊？就系唔好玩啦。即系我之前都讲啦，喂一得一次喂阿杜布健啊，一次嗰单事件啊，4亿日元啊，唔系点解啲人会信今次啊阿星爷单嘢会值10亿日元之滞？杜布健都4亿咯，咁星爷原卖支50亿，咁嘅谂法啫嘛。 呢件事好明显，我觉得有少少系挟带复仇嘅味道嘅，即系嗱，古谷呢个单稍唔起啦，其实唔关佢事嘅。仲要，但问题就系呢个时候你真系抽我嘅爆料嘅水，走去爆星野源，但系问题就系文春佢又唔可能走去再去追星野源嘅嘢啊嘛，因为摆明班嘢系高水啊嘛，佢应该都知嘅其实。 阿喵是咁高段。 啊，咁个情况下咪调翻转，我唯有咁你都系风头等啊嘛，我咪爆你嘅嘢咯。即系我觉得只系咁样咯，而我相信啊，如果咁短时间做咗出嚟咧，应该系佢其实都有 齐去料噶啦， 有跟开佢啲嘢嘅，可能系唔小心跟埋啦。 即系行家啦，即系讲真就系大家都系行家 啊。即系有时甚至佢会变成资料来源噶嘛，无论你系咪煲水都好啦。 咁咧，据说咧，阿龙泽而家其实都几惊嘅，佢惊一来就系佢惊阿喵屎真系告佢，虽然我觉得可能性唔大，虽然嗱，重点系 未必个即系 唔系。要告不伦单审问咧就好难嘅，因为就系星野源好难证明你冇不伦，即系关就系你好你点证明你自己冇叫鸡啊？好难，但系你话事务所攞10亿暗口费嘅话咧，就有得告啦。因为阿喵屎攞账簿出嚟啦，我嗰10亿喺边度嚟噶？ 嗯， 咁你证据确凿啦，呢个先系重点啊嘛。即系阿喵屎点解可以咁大支嘢出嚟？就系你话十亿，我话你话我攞10亿出嚟做暗口费，我顶你个肺啊！我就有证据证明我冇攞10亿出嚟，嗱咁咪扑街啦嗰啲咯。 嗱，以我所认知嘅话咧，其实你要净系不伦呢单都可以告到佢诽谤嘅，即系当然你系冇办法100% 证明你系冇呢件事嘅，但系佢入边嘅影射已经系影到系系好准噶啦嘛，基本上同开名冇分别噶啦嘛。 好准，如果你咁都唔知道，你都几惊。 咁然后只要再话佢因为咁样而名义受损咧，系有机会去追佢民事赔偿嘅。即系我谂到个讲啦，佢唔系冇钱噶嘛。即系虽然佢唔系真系好有钱，唔系赚埋好多，但系要挖翻你1000几百万，等你知道痛以后，以后唔好乱嚟，都应该得嘅。其实 好在得。 不过就呢啲就睇佢死啦。我哋系乐见其成，见到俾人告，如果真系俾人告的话， 即系讲真，你就食得呢行饭，你知道嘅。同埋佢而家就希望就话咩，话一单真系坚嘅料，叫做挽回自己嘅声誉。因为讲真，你捞呢行其实就咩，睇你料够唔够坚嘅啫嘛。你够坚够爆嘅话，咁你咪继续追你咯。咁你料你舐嗰镬咁坚嘅嘢，大家唔信你嘅话，你咪唔睇你咯，就咁简单啫嘛。呢啲嘢。 如我哋之前所讲啦，佢本人都唔系啲好有可信性嘅人嚟，大家都知佢系煲水多嘅。 即系简单，我形容就咩啊？如果真系有星野源同新藤门结衣咁级嘅级数嘅大料，几时轮到你爆啊？同埋直接讲就系、是，如果呢单料佢漏到落你度，即系话其他爆料媒体唔敢报，佢哋都唔敢报你报，你傻咗啊？即系讲就，如果你单料坚少少啊 ，Fast 啊 ，Friday 啊，文春呢啲即刻搏出嚟啦。 系啊，你咪你系咪见到个其他人都系跟进咩啊？跟进你啊，跟进爆料嗰、那个，唔系跟进你爆嗰、那个啊。 所以咪话我开头都话咯，所谓叫做大规大港域炒车事件啊嘛，成个华文成个 Facebook， 哇，大佬真系一炒一地车，几十七年还相撞。个个所谓自称媒体都中招，跟住个个咧而家就好扮晒嘢啦，又出去就话啦，哎冇事啊，嗱，因为佢而家又去而家电台放闪啊，诸如此类 K 卡嘢，我心谂早两日你唔系咁讲嘅，你扑街，嗱嗰放闪啦，咁咧嗱星野源本身佢自己系个节目嘅，就喺 AIN 度逢星期二夜晚就两好似两个钟嘅，咁咧就啱啱好喺事件之后咧，星野源嘅节目度第一节。 首先就好认，即系好严肃咁讲啦，就话发生嗰时候咧，佢啱洗紧碗，听突然间手机嗰个 Instagram 响，咁我睇睇发现疯狂俾人喺度屌佢，佢发生咩事啊？咁我突然间上咗全民公敌噶， 咁大家咪吐槽嗰句咯，就系、是、喂大佬，你之前唔好几耐先啱啱做咗全世界公敌一次噶咯，已经 都唔真在啦。咁咧跟住咧就讲翻嗰段声明啦，即系讲翻事务所声明啦，跟住重点嚟啦，然后就系、是。女演员生活记带话上嚟，即时封烟。咁最初封烟嗰头嗰两一两头嗰一分钟度咧，都系好正经、好严肃嘅嚟讲下啲即系话我哋冇咩事啊，谣言 K 卡要澄清啦。跟住咧，阿星员话：嗱，听你打电话上嚟咯，咁不如接下信啦。跟住就变成咗就星野夫妇放闪现场。 嗯 哼，例如话佢接啲信就话问首先就指定行为嘅 ANN 阿星员 ANN 嗰个就问问个嘉宾。你中意面试汤落乜嘢？咁啊，星梅姬话卷豆腐咯，跟住就话近排你有冇去有冇拍拖啊？去咗水管咯，跟住星野源裸体砌机事件系真噶，阿姨系啊，我偷偷地睇佢，要睇佢冇除衫，跟住我瞓翻咯。总之就全场嗰半个钟头就全场放闪，闪到系去到咧超越凌川夫妇嘅放闪现场。即系凌川夫妇咧，基本上放闪咧就得凌川健一个放闪嘅啫。阿版本身系唔睬佢嘅，但系根本做咩？两夫妇一齐放闪，闪到入咧。如果你咁依场系做戏嘅话咧，你两个戏咧好得太紧要，系闪到大家就唔使咁闪啊嘛。我唔得啦，只眼我墨镜烂咗啦，嗰只啊。 嗱，虽然要落翻个弹书啦吓，佢真系有机会系公关公司要求嘅操作嚟嘅，呢、这个我哋冇办法确定嘅。但系我都系嗰句，我依然系相信佢两公婆嘅，即系呢个系个人判断，冇任何理据嘅。OK， 同埋就系你咁公然即放到咁尽闪，即系表示就系咩啊？你唔怕俾人挖，因为如果你俾人挖到，你就扑街咯。即系如果你真系，如果你做戏嘅话，因为呢啲嘢你好难呃噶嘛，尤其是对文春啊嗰啲。喂，大佬，依单嘢如果俾佢挖到啲嘢出嚟，扑街啦！咁佢一定跟你嘅。 啊，调翻转讲就系、是，如果呢单系事实，或者系日后有啲咩嘢，我相信其他嗰啲视讯媒体一定都系会走过嚟揸过嚟啄鸠你嘅。 一定放过你两个，所以咧就冇必要做戏。即系讲真，如果你冇即系叫做咩，纯粹公关就系、是、你喺节目开头讲声明，跟住就继续做节目咪得咯，使乜即系唔使特登揾阿新闻记者打电话上嚟嘅。咁你既然打得电话上嚟，两夫妇公开澄清，即系表示就你好有信心，你两个冇事，唔怕俾你挖，有本事就嚟， 系咯。 咁就总叫做除咗文春炮，除咗文春炮同埋卡莉傻之外，冇人受伤世界，依个系。咁都有受伤嘅，华文界啲 page 咯， 嗰啲就是作业不好噶啦。 嗰有一个抵你死啦，就一个跟咩最惨系咩啊？你话嗰啲乜死人乜日剧 page 嗰啲跟嗰啲俾炒车就算啦，你台湾嗰啲垃圾媒体大佬话晒你，我哋都嗌你系一般人都嗌出名嘅，叫大纸媒啊，你都跟住报，你冇收清楚料噶？ 嗱，我都系再讲一次，台湾啲媒体咧系连我哋最新都搞得都不如嘅小报嚟嘅啫，台湾系冇大报嘅 ，OK？ 即系 OK 啦，好啦，咁呢次已经系我哋嘅最佳消息啦。理论上今晚我哋就要出街噶啦，我应该喺呢个节目入边唔会再追加啦，我会做死人嘅。咁如果真系往后，我相信都唔会有你两单嘢，应该唔会再有冇咩太大嘅后续嘅。 应该冇乜大不了，冇乜大不了噶啦，冇乜嘢噶啦。有咩而家我基本上刘云春，我就睇紧就系从本人次单嘢几时搞翻掂先，佢几时翻需要嘅单摊先。 好啦 ，OK 啦，咁就依就艺能界公关事啊，就系当你知道衰捻咗断正冇得好拗，极速道歉， 同埋另一种即系你明知知道自己衰捻咗，同埋明知系俾人屈嘅公关嘅教学书嚟嘅， 系啦，都系要速战速决，越快越好。总之唔好俾件事有机会扩散。结论就系、是、记住道步健嘅教训，拖系一定食扑街嘅。好啦，咁到此为止啦，下集再见，拜拜。 拜。